是谁呢？原来是我的那个瘸子。 可不， 他派他来干什么来了？ 放心，咱们俩呗。 这个 开门。 什么来了？吓我这一跳！ 刚才我在犹太家看见姓何的变颜变色，咱们的事情要是让他知道了，那可就糟了。 那可怎么办呢？ 两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你们看， 火 先烧了仓库，再烧了账目，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，这叫借刀杀人。 好，嗯。不好了，胡素芳来了！ 啊， 快走！ 哎， 快！ 圈套，大婶儿，大婶儿， 啊！莫非他们要烧仓库？啊！ 仓库里烟雾腾腾，放火冒火， 双手。 见他跟广玉俩人在那嘀嘀咕咕的，我以为呀、是在那谈恋爱呢，原来呀、俩人商量着偷盗种啊。这个事儿啊，我能证明，我没嫂子。你凭什么做证据？有什么赃证在你手？他们送你衣料有几块？他们送你面粉有几斤？他们请你看过几场戏？他们几次请你当贵宾？你莫被这小恩小惠蒙住眼，要把这大是大非来看清。你，哎呀，广清，你看他这是怎么说话的？ 你就别说了，是啊，你这是怎么说话的啊？大伙给你提了一大堆意见啊，你应该好好检查检查。 该检查的不是我，是你们自己。 什么态度这是啊？无组织无纪律！你把大队长你看成什么 人了？ 你 知道吗？ 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群众对你的批评，你还不虚心接受吗？ 我没有什么错误，大队长，我为什么深夜里来到仓库，稻种都是怎么样丢失的？这些情况您都问清楚了吗？ 是啊， 为什么拿着坏人当知己，拿着自己的同志反倒当坏人呢？ 大队长说你两句啊，你要说八句，这像话吗你啊？ 你像话吗？ 你像话吗？ 依我看呐，这么问问不出来，咱们不能一口咬定是素芳姑娘干的。 是啊， 就是嘛。 大队长啊，咱们得了解了解情况。 对 对 呀，了解情况。那你是大队委，你不会问的你？ 对呀， 那也 是。好好好， 我问，你来的时候这屋里有人吗？ 门锁着，可屋里点着灯啊。 门锁着，屋里 灯 是灯。这么说，是你先来的？ 是我先来的。 哎，那你干嘛去了？ 对呀，你干什么来了？我让广西帮我来算账，忘了拿算盘来了，又回去拿算盘去了。 啊、对，哎，大总，就这算盘，这事复杂了，你看怎么办吧？ 我这赶紧送走，快点 走， 送走，送走。好， 发现一条口袋， 谁的？ 胡素芳 啊，给我！ 我的个小丫头骗子， 胡素芳， 你自己干的坏事，你还反倒冤枉别人，你冤枉我这好人呢！我 是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 哎呀！队长啊，队长太太，我得看看 你还不能这么，你 上来！我决定了，撤他的职。 粮食账完好无损，一定要把粮账算清。

才。胸中暗藏两把刀，有才，有才，有才。 Oh!

这是？广清，哎呀，广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 贪图小便宜上了坏人大当了 啊！ 老何呀，请组织上处分我吧。 广清，哎，你的问题组织上会做处理的。 哎哎， 有才，你做的对。何书记， 乡亲们，咱们的道种有的是啊，湖边上装满一船。看见门楼的地窖里还有3000多斤呢， 陈 景一偷盗粮种，烧毁粮库，杀人害命，你是现行的把个命，待开始。乡亲们，我们要听党的话，跟党走，把红旗永远插在我们小陈中。 听众朋友，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新版夺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，先请听《断桥》，西湖山水还依旧，何英演唱。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小亭。梦初醒，仙凡匹配，从古语诗仙的韶华，三观啊。你是月亮问人灵人静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变，生孤生姐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变，愿与你海枯石烂告别。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到神机调调，心中是谁 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里把盘全将，翻天我烦恼。 我兄 上下云霓，引起他团起造册网，畏惧他人能生怨，夜雨桃车无下云凉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自且此风声几楼家，三月许多一年整，带牛陪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心，忠良早害谁不痛，奸贼横夺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奸贼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该对我说明白。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奸贼斩奸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